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地铁宣布，在前期于房山线试点刷手机乘车的基础上，将刷手机乘车服务扩展至全线路。北京地铁方面介绍称，目前各类安卓手机近160款具有 NFC 功能的机型已支持这一服务，目前苹果手机还不能使用这项服务。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一些老年人收到了不法分子发送的诈骗短信，声称往养老助餐卡里存入了50元、100元的不等的现金，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短信提醒等业务，届时将会收到有关项目发放的高额补贴。银行提醒，老人激活金融功能后，务必管理好卡片和密码，避免卷入非法集资等诈骗案件。西城区对外发布鼓楼西大街整理与复兴计划，拟用3年时间把这条老街建设成高品质文化休闲街区。同时，位于小八道湾胡同10号的鼓楼西大街整理与复兴计划体验中心对市民开放。近日，北京街头出现共享马扎，据介绍，只需要扫码便可以使用马扎，并不需要注册和押金。共享马扎已经在北京各大人流聚集的地方实验性投放，解决人们最后10分钟休息等待问题，可一天丢了一大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

听经典。 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社部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通知强调，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除。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车辆购置及交通标志系统工程项目建议书。城市副中心线利用既有铁路改造建设，西起石景山衙门口站，东至通州站，全长 38.8 公里，拟设衙门口、北京西、北京、北京东和通州五座车站。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官方明确表示，共有产权住房属于产权类住房，可以按照本市相关规定办理落户入学等事宜。在世界文化遗产八达岭长城核心区和老京张铁路下方，一处震撼世界的工程正在悄然推进。地下102米处正在崛起的京张高铁长城站，连接北京与张家口，不仅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设施之一，也是京包兰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西北和华北。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睡到这场等你下了就不肯停，追着你的离去，跌倒的雨情不再留痕迹，谁丢了回忆是无着迷，却知道伤的笔记懵懂的心，为我鼓起勇气，傻傻的曾经，宇宙的秘密只属于我们惊天动地，练习遇见，练习冒险，心发现，练习幸福。 我们太在乎太小心翼翼，太用力在弄透真心，练习遇见，练习冒险，你陪我练习不完美的一切，和你遇见，

因为那里也可能会突然窜出横穿马路的行人，此时你如果贸然加速超车，很可能发生危险。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开车出门要注意，小心避开盲区才是最重要的。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渲染盛开，是如此灿烂，如此绝对。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想起你我很会心碎，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 深深

沉默的人沉默，活跃的人造作。不知何时起，朋友圈渐渐成了检验三观一致与否的重要渠道。在里面的人走马观花，春风得意，裹挟着鸡汤自拍与广告。朋友圈真的是检验各路牛鬼蛇神的地方，因为朋友圈也代表了一个人的形象。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想法，都能在你发过的朋友圈里看出来。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朋友圈就像一个社交场所，多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彼此的尊重。 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